喜与拥有，耗尽我这一生，捉不到已跑开，一生何求？迷惘里永远看不透，活了到我所失的，竟然是我的所有。 Sound out.

一片车水马龙，倦鸟思返，人在归途。亥时，一杯红酒，一世围坐的亲人，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。 FM 九九九，来自心灵的声音，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。 宝宝们的24小时贴身保镖，潮爸潮妈们最在乎的是啥？当然是宝宝们的个人安全咯。今天三 C 潮流生活馆就来为各位推荐一款潮有安全感的三 C 潮品360儿童卫士。它看起来就像是一块时尚的儿童腕带，材料用的是安全可靠的防水防过敏低敏硅胶，内部被加入了 GPS 实时定位功能，可以通过智能手机发送指令实时了解宝宝所处的位置，而安全区域预警系统可以自动记录和识别宝宝经常出没的位置。如

孩一脸瘦巴巴，男孩一脸惊慌，坦克压过原本是热闹的街，已故的士兵带来粮食和水，毫无未来的百姓已经厌倦，已经厌倦，不想再流泪。女人真心作孽，男人刷卡付钱，女孩不想上学，男孩只想玩 game， 跑车压过原本是落寞的街，政客和商人带来经济起飞，救助烦恼的胖子已经厌倦，不是想减肥。两种不同世界各自在另一边，总是不得平衡，到底有外线，正义犹如谎言，正义万花千变，我们是小心的埋在瓦砾堆，轰隆隆的炮声，不是你的哭声，有人置身事外，有人没有家，世界各自在另一边，总是不得平衡，高低有外线，正义犹如谎言，真理万花千变，我们所相信的埋在瓦砾堆，轰隆隆的炮声，不是你的哭声，有人置身事外，有人没有家，地球妈妈累得发烧居高不下，你我却为 99.9，只给听觉最美享受。 Ace Radio。 时间好广，我很累，我

走上了人生的红毯殿堂。噔噔噔噔噔噔，这婚礼怎么那么悲伤？我流着泪，双手举起鼓掌。 出来的财是理出来的，理财智多星。 智多星，我是个快递员，干了好几年，收入还行，最高的时候能到12000，但这是旺季时候，像平时工资就得打个对折了。所以今天我想来请教一下你，做什么样的理财能帮忙增加收入？ 在投资理财之前，你首先要做的就是预留3至6个月的生活费作为应急资金，以备不时之需。这些钱不一定要放在银行，毕竟现在银行的利率很低，你可以考虑放在安全系数高、收益又比银行高的宝宝类理财产品。其次，由于你的工作性质有旺季和淡季之分，因此建议你在进入旺季时期，你可以考虑采取稳健型投资和进取型投资双管齐下的策略。短期的稳健型理财产品可以选银行理财产品等，虽然现在收益率没以前高，但风险也低。而进取型投资方面，你就可以选择股票、基金等。不过我建议你选基金，因为不管是股票型基金还是混合型基金，都可以规避一些因个人投资股票而带来的风险。 那平时的时候就要以长期理财为主喽？ 是的，长期投资理财要注意风险的控制，因此建议你可以选择像基金定投和一些组合投资计划类的理财产品。基金定投最根本的优势是平摊投资成本，降低风险，同时投资周期越长，亏损的可能性也越小。另外，一些组合投资计划类产品，其本身的投资策略就降低了产品的风险，但要注意这些产品的投资门槛和投资标的。理财智多星提示，对于月入还不错的户外工作者来说，要在预留应急资金的基础上再开展投资理财，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合理配置理财产品。另外还可以再为自己配置部分商业保险，保障个人的未来生活。 数着雨滴节拍，一步一拍，平复装满脑袋，慢慢让太阳晒，人山人海，只拥抱你的爱，你就是我的专属平台，晒开梦失败和时间比。

什么好假装？ 着你走过街，还穿着去年夏天我送你的那双球鞋，银色胸脸，还有夜，你的世界似乎一点也没有因此改变。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，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，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。 最近连续都阴天，我心情乱。